Thank you.

Thank you. 新开两扇门，乱世风雨，乱世雪。 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